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这是我们第四季的第一集，是吧？ 是啊，我说它是，它就是。 我们说有光就有光，哎，我们说第四季开始了，哎，第四季就开始了。 这个节目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叫它都可以。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厉害的。 怎么说？ 一年嘞？ 啊，现在才录一 年， 我一种录了两三年的感觉。 就哎，十天。好像有两三年的感觉，实际上刚刚好满一年呢。十二月来了嘛，所以哎，刚刚好满一年，满一年，然后一年又是第四季的第一集，这显然我们的算术是有问题的。 不，因为我们中间有好像有一次休两个月还是一个月，忘了。 反正就休息，想休息就休息，而且有十天一集，12集一季。那120天，360天，哎，差不多就是三季嘛。 那没有错，那就没算错了。 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嘛。 好， 反正这个节目娱乐性，有娱乐性吗？ 这节目没有娱乐性，这节目很硬。 有知识性吗？ 有一点点，一点点，甚至引导性 比较多。有感性吗？ 感性很少，偶尔有些集数会出现。 哦，我觉得身为我们的忠实听众， 嗯，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忠实听众。 假设有， 希望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第四季。 第四季跟第三季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四季基本上还是会以电影为主， 但这一集不是。 但是这一集不是，因为这一集我们都太忙 了。我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我们说有光就有光。 对。 欸，所以希杰歪博士最近的近况是什么？ 最近的近况有一些主要的近况是依法我现在不能跟大家讲的。 依法不可以说。 依法政府采购法绝标签不得透露什么什么讯息，这样子。 哦， 懂吗？ 嗯嗯， 这是我的工作上主要的。那私人上面，最近其实是在研，我其实本来没有很喜欢日本文化， 嗯， 那我最近在为之后的出路找出路的时候呢，必须发现说，哎，日本那边的一些文化素养，我突然爱上它嘞， 就是特别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水平，好像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不是他们的特色，比如说 他们的建筑、文化的特色、 建筑特色啊，等等的。然后，所以呢，因为我家很吵，我家在大概晚上9点以前就会很吵，很多小朋友。那所以呢，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是 我就把我的其中一台萤幕27寸，我还记得10000多块， 哦， 和我的电萤幕架搬，还有一堆有的没的线材，一起要搬到我家楼上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小房间。那就在我爬楼梯的路上呢，哎，滑鼠掉下来了，我回头看嘛，然后哎，不能，这个时候不能讲，因为左手是萤幕，右手是萤幕架。然后呢，我就继续先想说往上走，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注意到我的萤幕架它是铁做的，它就一直刮，一直刮，刮我的萤幕。我放上去的时候，整个萤幕右边啊，右下角啊，都是刮痕，白白的那种血，你知道吗？心疼啊。 是没有任何保护膜、防护成套之类的。 它没有用保护膜，也不是玻璃材质，所以它被刮伤了。那所幸它是关掉萤幕的时候看起来很明显，但是如果你萤幕通常都是有颜色的嘛，就是你开机之后有颜色， 是的， 有颜色下是看不太出来那些刮伤的，所以还好堪用。 关于萤幕破碎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刮伤这件事情，我也是很有经验。我也是很有经验，就是喂，在我们核二厂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萤幕，也是将近10000块，27寸的。哎，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的想要整理桌面，整理桌面的时候手一滑，我的27寸萤幕就倒了下来，随即它就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裂痕，还可以显示，但是萤幕是花的。 Oh my god， 是像那个伞状的那种吗？就是那种蜘蛛网型的那种吗？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那个萤幕就报销了，10000块钱就丢到大海里面。 对，跟我的差不多，心很疼对吧？ 但是你至少还能显示，亮的时候还看得到，但是我的萤幕就变成蜘蛛网。 Oh my god， 时至今日我还留着他的尸体，久久不忍丢弃。那是迟早还 是 会丢弃的。嗯， 该换 4K 萤幕了。 欸，可是要看什么东西需要用到 4K 萤幕。 不知道，总觉得好像 4K 是快要发起来的趋势。 嗯， 对。 好，等中乐透的时候我应该会换一个 4K 萤幕。 好，这无聊的话题先停住吧。 好 ,OK。 那我们第四季还是会朝一样的方向前进吗？ 哪一个方向？英雄的旅程的方向吗？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聊聊什么是第四季。第四季是什么？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希杰。 啊，这个英雄旅程其实跟第三季有一点点脱钩，应该是说第三季跟英雄旅程有一点点脱钩，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聊科幻这件事情，乌托邦这件事情，好像就跟英雄旅程渐行渐远， 只是没有明讲而已。 嗯， 那些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还是按照英雄旅程去走的，对不对？ 对，举例来说，我最近看了那个最新的电影《怪物》，就是钟楼怪人，就是那个也是科幻片，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幻小说，由女作家玛丽·雪莱所撰写的《科学怪人》改编的《怪物》，哎，就非常符合英雄旅程的这些公式，平凡的世界，然后遭受到邀请函的召唤，然后一起寻找伙伴，一起这个成功的拿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转换成危机，再一起解决危机，最后啊，抱得美人归，龙返。哎，大概就是这样。 嗯哼， 所以英雄旅程其实还是在我们的心中。 英雄旅程其实无所不在。 那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英雄旅程？ 我最近有看一个动漫，它根本就是在讨论英雄旅程。的一个动漫 是运用英雄旅程还是讨论英雄旅程？ 它根本就是在都有，都在一方面，它剧情本身就是一个是在成为英雄的过程，而且它非常就是强调这个概念。 哦， 这个动漫、 可以先透露一下动漫的名称。哎， 最近很夯啊，很有名啊，叫做 是 《一拳超人》。 哦。 你有听过吗？ 没听过。可以简单提一下内容吗？ 一拳超人他好，反正他每一集都至少会有一个大坏蛋，然后都很强， 是， 然后都会到处破坏，都超强的、哦。然后呢、但是呢，一拳超人他呢，就是坏人出来的时候都会讲一堆有的没的废话，有没有？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早期的美国电影。那坏人都、我多强啊，我人类多可多可恶啊，我要杀光所有人类这样的概念，然后讲一大堆，讲前面讲就是在整集讲24分钟，他可以讲10分钟都在臭头啊。然后呢、一拳超人出现，一拳超人可能就是不小心经过啊，或者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或者坏人自己突然去找他这样子，就一拳超人出现之后都可以把他一拳 就 fire 掉。你可以想象吗？前面讲一堆废话，坏人讲一堆废话，自己多强，然后一拳唱出现之后，一拳把他们就把他干掉。 这就是我跟你描述过的一个武侠小说啊。 哪一部？ 就是古龙的古武侠小说。 你好像跟我提过 古龙的武侠小说跟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描述方式上的差异。 是什么？ 古龙的武侠小说会先花很大很大的这个篇幅描述一个兵器排行榜上面第几名的一个武功高强的大师。那因为你可以在这个众多的武侠人物之中可以排到前十名，表示说这个大师应该很厉害吧。然后描述了大概15页20页他是如何的厉害，如何的神奇，如何的了不起，随后刀光一闪他头就掉到地上。 你有跟我讲过，我肯定。 那这个刀光一闪这个刀光一闪跟这个一拳超人是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但是一拳超人他还有个主要架构，就是他主要模式是这样，他每一集都是这样的模式，但是他有个剧情有个架构，就是一拳超人因为他是光头，所以他穿着也很怂，所以就是他不像其他英雄联盟里头的人那么讨喜，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大家都不知道他很强，大家都不知道他每次都是他拯救地球，然后所以反而会比较喜欢他那帅帅的徒弟，然后分等级的时候也很奇怪，他徒弟明明就比他弱，但是他徒弟就是被排在 S 级，然后他要从 C 级开始做 ，C 级的超人开始做，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提升他的英雄等级，这样。 可是他的徒弟， 但是他其实也，他徒弟怎样？ 既然身为他的徒弟，而为什么会排在他后面？不是排在他前面呢？ 因为首先他徒弟也非常强。所以已经到大概可以满足 S 级的英雄的程度了，然后他徒弟又长得帅有名声，所以就评定的时候就直接给他盖 S。 那个一拳超人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只知道他体力分数还蛮高，但他样子又不讨喜，所以就一开始就给他盖 C 级，他就从 C 级开始做，然后每次他要做什么成功拯救地球很大部分人都还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会说，他是侥幸或是什么东西的这样。 这是蛮有趣 的。对， 所以这个也是有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去看嘛。 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很短，一集很短，大概20几分钟而已。 反正因为他必杀技一拳就必杀了。 对。 他可能有向古龙大师致敬的意味。 日本人可能没有看过吧，不知道。 那这个一拳超人有英雄旅程的成分？ 英雄旅程吗？你可以说，他平常就是那个一拳超人，平常就是你郑文刚的样子，就是调调就是有点不知道干嘛混日子啊，然后工作丢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做，他就是有点是怪物来的时候他就会去一拳把他 KO 这样子， 然后平凡世界的。平凡人， 这是他的平凡世界。然后，但是他的大魔王其实并不是那些每一集出现的很强的怪物，他的大魔王其实是有一天他徒弟，跟他讲说，有英雄联盟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去申请？不然你就一直这样默默无闻。所以他就等于丢出个邀请函，然后他就去参加了。就去参加之后，他不是被评定成 C 级开始做吗？ 是， 那他就要从。他的挑战其实就是要如何让民众啊还有这个英雄联盟的委员会啊认同他的能力，这才是他真正的大魔王。对， 考执照啦，就是考执照嘛。 对啊，对，就是考执照啦。 好的，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一拳超人的这个有趣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段要聊什么呢？那不如我们就利用中场的音乐的这一分钟我们好好想一下。 好，现在其实还是在节目中，对不对？ 对，我差点忘记我们还在节目中。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利用这一分钟，我们会一分钟可以想很多事情，保证回来的时候就会想到要讲什么。 Right， 好 ，OK。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嗨，我是外博士。 啊，刚才呢，其实我们 NG 了两遍，哎，可是还是在这个一分钟不到的音乐的短短的这个休息片刻，想到了新的第三段要聊天的主题。 哇，好厉害哦！ 没错，哎，这个呢，虽然 NG 了两遍，但是我还是要很自然的来告诉听众朋友啊、哦，最近呢，我有一个新的点子哦。这个新的点子呢是，哎，先讲一下前情提要、哦、我最近在办公室呢、学习这个 Photoshop， 因为业务的一个需要，就必须要学 Photoshop， 然后处理一些文宣啦，处理一些广告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料要、弄得美化一下，那就学 Photoshop， 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弄好啊。我们单位里面呢、大家都不会用 Photoshop，那我呢就只好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 你会不会觉得你才刚到你那个单位没多久嘛，对不对？ 大概三个半月。 但是大家都其他人待那个单位都比你久，那他们都不会用 Photoshop、但你才刚到就要你会，你也没人可以问、你可以问 Google 而已，或者是跑 对 YouTube 跑下来跟我讨论。 是 你会不会曾经有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台叉公司的人啊，除了我们两个以外，其他人都是废物，这种想法有没有曾经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我倒是不曾有这样的想法。 我 是有另外一种。 我也是刚到这个新单位不到一年，我刚到之后、其他前辈至少都待个一年以上了，在那个位置上、 是的， 我靠，对不起，我骂脏话，因为我真的很气。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下至比我小的，我说等数比我小，上至到组长，很多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几年来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今天一个 case 进来，需要问一些问题，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这几年然后都在每天上班都在看报纸抠脚趾头吗？也不是啊，都在干嘛？ 这我要帮他们说一点话，但是我也帮你说一点话。 好， 这证明了你有单兵作战的能力。 对啊，我所有的东西几乎要么就是问 Google 大神，要么就要去从一堆分类很差的文件里头找出一点端倪来，或者用事务法去把这个任务完成，你知道吗？那个效率之差的。 但是你做到了。 对，我承认。我很相信我们董事长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不要怕难。”他说：“你就做就对了。”那 做就对了， 就对的事情 怎么做 就对了。他意思说，他刚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很多报表的东西他也看不懂，但他很有耐心，他每天看，每天看，虽然看不懂，但看久了之后就看懂了。那我觉得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有些。东西很困难嘛，那你可能一开始很排斥，但是不要排斥它，不要怕难，你一直每天试，每天试，你最后就会了。 你 但是 你讲这些， 我想问的是那些 others， 他们是之前 other people 遇到这些 question 的时候，他们是直接就是推给别人嘛，所以才会让。公家机关的，我就是要讲完，所以让一般民众对公家机关的人会觉得你们整天就是在推踢皮球吗？是这样的概念吗？阿刚 是也不是。 然后你说说你的高见。 我刚才先称赞你嘛，是要让你有自信，这表示你有单兵作战的能力，你可以独自发想解决问题，创造工作机会。可是换另外一个念头来想，在你没有来这个单位之前，这个单位有没有办法营运？ 有办法，所以我做的是多余的事嘛。我也觉得我做的是多余的事啊。但是上面要我做，我有什么办法？ 我来这个单位之前 吗？ 我这个单位之前，可能没有人会用 Photoshop，或者是会用的人，他后来也离职了。可是离职这段期间，可能有空窗期三个月、五个月，这个单位是不是继续运作下去？是啊，运作的好不好，不算差。董事长来之前，上一任董事长也做了八年呢、公司有没有、有没有营运下去？有啊， 有啊。 所以可以不要有董事长啊。 可以不要有副总门呢、啊？可以不要有处长门呢、啊？可以不要有组长门呢、啊？ 我们现在是要把话题讨论到无政府主义吗？ 无政府主义倒没有那么夸张了。我只是觉得台电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或缺的。 没，那的确我也觉得， 都是可以或缺的。 除了发电单位和配电单位以外的人，其他都是，还有那个售电单位的，其他单位的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或缺的嘛。 都是可以获取，这个也 都是附加价值，附加价值，对， 都只是在创造一些附加价值，都不是主要价值。所以，即使我没有进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也是倍儿棒。我要拉回来，为什么我学了 Photoshop 之后，让我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 好，你说， 我们的这个快速街头粉丝团，现在的这个图片非常的丑， 丑毙了。对，我也觉得丑毙了，可是我一直懒着帮你画新的，怎么样？ 这个是在这个是在我还不会 Photoshop 的时候，用 Premiere 做的。 你现在是兜个圈想骂我说 不， 这个东西，我你说我不会就算了，我会，我还不做，你是想说我跟 不是 我刚骂的那些人有什么差别？ 没有。不全是 这 样。 我记得 这 个 case 当初是丢给我做，我还跟你讲说我两个月内会做好，结果两个月都已经一年了，还是这样。 但是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我甚至可以用 PowerPoint 就把它做好。 对， 很快哦。只要你给我一张照片，然后我自己提供一张照片。我们把它转成这个水彩画。转成这个铅笔画。然后合成在一起，然后就把封面取代掉。你觉得会不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觉得说，这个是真的有人在经营的粉丝团？ 当然会这样啊， 因为有人在上面嘛，虽然不清楚。 现在我觉得，就算跨出去了聊得很好，但是我们 FB 的这个首页，我现在眼睛就在看的那个首页， 难看， 你不觉得？他难看就算了，不觉得这个是人家会以为这两个主持人可能是六七十岁的人。 对，另外我的 idea 还没讲完。然后呢，我们每一天呢就用我们的头像呢，每一天用我们的头像呢，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 key 在这个类似漫画的这样子的这样对话串。然后我们每一天就只改里面的对话，然后发一篇文章。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听得懂， 就是一张单格漫画，只是那个漫画的主角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至于每天要讲什么呢？随便。 对啊，这个概念是说，比如说一开始是你，那明天呢，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漫画是回应你昨天的。 不，就每一天就是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同一天同一张，两个人都出现。 每一天都是两个人都出现，但是不是在同一个那个档案里头，不是在同一个照片档里头， 在同一个照片里。 那就是说， 我还要解释的更清楚，就是在同样照片里。 就可能我还要做好之后还要丢给你，也是像这样的概念。 不需要，我们就是每一个月就是一个版本，你的照片跟我的照片，漫画画或者水彩画或者是铅笔画画之后。然后拉一个对话框，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 所以我可以就是你的话其实也是我打的，那一天可能就是 那天 你 可以对 你的话也是我打的，然后明天可能是我的话 是你打的， 对，但是我们要设计对白，然后看起来有点好笑，创造一点娱乐性， 这很难呢。 不会，我随意举例，例如说我们本来要聊的话题是什么？是我们来聊办公室政治吧，然后你讲了这句话嘛，我就回应你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聊办公室政治吧。结果这一集完全跟办公室政治无关。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至少做到这一季结束，好吧？ 至少做到这一季结束，这一季了不起120天，就是120张图。 天哪，好多哦，好占时间哦。 你可以一天想，你可以一天想八折啊。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你就八天不用出任何一篇了，16天了、啊，因为我们轮流。 因为我毕竟之前一直在鼓励年轻人要多加尝试，所以如果我现在如果不干的话，完全就是没有说到没、嗯、只会出张嘴，是这样的， 很单纯啊，你想一句话，我想，而且那个图是万用的，你知道吗？ 好，我们就来这样子玩玩看，好不好？ 创造一点我们粉丝团的娱乐性，让大家知道我们是18岁的少年，而不是80岁的老头。 好， 好，那我们这段就先讨论到这里。等一下就来做结局了哈。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其实我有点想要改我们这样的这个四段式的结构。 你说想要怎样改掉是不是？ 改掉这样子录音四段式的结构，这四段式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好像是从 Peter 建议我们每一个小段落要分段开始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成四段，起承转合吗？ 我甚至有点想把它改成只有一段， 一段，然后一口气讲30分钟， 或者是两段，两段好了，两段好了。 可是听众会不会又麻痹？15分钟的轰炸，然后哇，啼笑。 反正这个节目也没人听啊，以后都只会看图而已吧。 以后就只看图，然后按赞，然后留言说不智障。 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我不想再听你们的节目了啊！不，我本来就没听。 对 之类的，导致最后快速接头就只剩下快速看图这样。 对、 啊、我们还可以改名叫看图网。只有看图、欸、搞不好做到后来我们也不录音了、 欸、这样很好，每天都看图，这个速度快多了， 快多了。然后、欸、这个重大节庆的时候我们还会有特别的节目，就是今天没有图来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放假嘛，比如说圣诞节大家都休息了，po 什么图，我们就硬要跟别的粉丝团不一样。 别的粉丝团会红，你觉得是有哪些特色？ 我觉得 我自己观察到一些，就是他们有娱乐性，这是第一个。然后要么就娱乐性的会很容易就串红这样，然后他们会几乎啊每天啊都会有至少一篇更新，然后呢也会努力的跟粉丝们互动 聊天、嗯、 对，类似像这样的概念，然后绝对他们都知道风向在哪里，不会说错话，说错话会立刻 也有说错话的 道歉、 对啦，也有说错话的啦、 啊、也有我知道有一两个会故意说错话，那就是、他就是小众粉丝，所以你看他的点阅他的按赞数其实没有别人多，没有那其他几个多，纯搞娱乐的。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粉丝团是在追逐人气？ 我觉得 导致没有灵魂。 不，他们其实有一些其实是打响了名号之后再想办法用这个名号去赚钱的，有些人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就很刻意的去追逐人气。 像我们两个是非盈利的，所以你看我们两个按赞数到现在也没多少，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去为了追逐那个金钱而去调整我们两个的内容、节目内容之类 的。是 的，这是我们可贵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可贵的地方， 就是我们骄傲的地方，也是我们自卑的地方。 对， 我们特别骄傲， 没有这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商业化， 我们也没 没那个本事上有， 对，我们也没那个能力，我们也不愿意培养那个能力去让自己有商业化的能力。 就像一只狗，一只狗，它一只狗，狗最珍贵的就是它的嗅觉。 对， 但是我们这两条狗一出生就不喜欢呼吸，不喜欢呼吸还引以为傲。你看那旁边那几只野狗一直在那边闻闻闻，不知道在闻什么，神经病。 你知道经理这么一讲，我刚刚我最近一个观察，我刚想到我最近一个观察， 是 啊，就是全球各地都差不多，创业家失败的下场有两种， 两种 我观察到了，一个就是继续颓废，哦，应该说三种啊，有很小的比例他继续努力，然后后来成功，然后呢，一个是继续颓废， 嗯， 就是可能会变 自甘堕落， 一般的上班族都不是那样的程度，有可能犯罪啊之类的。 他就是自诩说我很有才华，只是没有人赏识，我没有机会，可是我又不愿意做一般人做的事，导致四不像。 对，但是我现在想讲的重点并不是这些。 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 你很好奇是什么，是不是啊？ 其实显而易见， 满街都是。我跟你讲，第三种就是他会变成别人精神导师，教别人怎么成功， 但他自己没有成功， 他自己是失败的，然后他透过某些方法，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变成别人的，就变成是专门在讲一些那个励志的演讲啊，这样子的人，嘿，很多耶，你去查一查，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但是这些人其实没有多成功，但他透过教导别人如何 成功，他现在成功了，对， 透过教导别人如何成功而成功。 对， 就像摄影界呢，有教导别人如何拍照，但其实他自己不会拍照， 他是一个奖都没得过。哎，不是你吗？ 是，就是说的一嘴好摄影，大概就是这个模式吧。 我要讲说，我很担心啊。 嗯， 我们两个这个快速结合，说了一口好电影。 是啊，我们确实是说的一口好电影啊。 或者是说了一口 好道理，这感觉很像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就是讲着讲着，我们也就成为了一种成功人士。 嗯， 但这种成功人士，本身并不成功。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今天跟我姐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姐姐说呢，她觉得她并不像是一个资工人，资讯工程并不像一个资工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就一项这个资工人会做的事。可是呢他又比一般人来得强，因为他可以知道谁不是资工人。是不是很玄？ 对， 就是他比一般人强，他知道这样子做会失败，而那样子做会成功。 然后呢？ 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成功，但他也不会失败。 所以这是什么问题？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跟我们有，对，不是，也不是，对啦，反正就是跟我们一样。 很多艺术大学的人，就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听我们前第三季的节目，他觉得我们两个根本不懂电影，你知道吗？ 有可能哦，瞎讲嘛，乱讲。 就是这两个根本不懂电影，凭什么讲电影？滚回到你的老家台湾去吧，就是像这样的概念。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讲嘛。讲到就像最近有一个新闻说，这个桃园机场有一个桃机妇，然后是毛笔字写的桃机妇，写在这个桃园机场的这个挂在墙上。结果这个大文豪张大春看了之后，认为说没有一句是对的，没有一句是合乎文法的。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这样逐句逐句的这个破解，发现真的整篇都是垃圾。但是对于这个国小程度的这个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这个写的好像跟李白的诗有点像，好像跟这个陶渊明的诗有点像，但他就可以唬到一些人。可是在大文豪的这个面前，在懂国学懂这个文学有文学素养的人面前，这就是一篇垃圾。 可是、嗯、可是不管怎么样他都红了，他都成名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目标族群就是一些平常没有时间看电影的人嘛、嗯、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老实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族群是什么。 好吧，没关系，慢慢找、哦、 反正那个刚才提到了这个照片对话的这个任务，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哎、不对，我们还没开始做，我们应该可以好好做下去。 好， 好了，反正第四季的第一集就是这样了。好，反正我们下一集还是会聊电影、啊、或许是跟科幻有关，回复到以前的模式啊。这第四季的第一集就这样吧。 好，拜拜。 好，拜拜。